建设生态文明。 都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来自于庆庆这首《纠结》，这首歌是庆庆自己来作词作曲，也为他加持了创作的标签。不过大家印象更深的可能是他非常像王菲的声线，毕竟从两年前同名创作专辑《庆庆》推出的时候，他就被赋予了小王菲的称号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好不好，来听这首王菲的《流年》。

光凌的演唱融合上 Breakbeat 的电子音效，这首 EDM 版本的《天空》来自刘美玲。接下来听到的是炎亚纶带来这一首他主演的电视剧《一路繁花相送》的主题曲《醉酒的瞬间》。 若从前可以抹掉重写，他若许愿再擦肩，那场恋第一次亲吻在他耳边，那个瞬间不凋谢初见，秋沦陷，上天视线安排那天遇见，成全醉酒的瞬间，一路是晴天一眼到永远，茫茫人海再见，最初感觉不变，醉酒的瞬间。 恢复了心的温热，证明我已回来了。 因为年轻就是一本最好玩秘籍，开窍了你就会发现奇迹，只想四季在这一刻就会在一起，体会四倍最阳的美。我的花样，我有我的样，跟别人一样，等你随波荡漾，只看一眼就遗忘。每当我的力量遥控你的力量，守住我的花样，我有我的样，跟别人一样，实在太不像样，青春就要不一样。 被你狂恋没有什么，我的眼神你要记得，被你想念没有什么不可，没有谁比我更适合。当冬天传来了白色恋歌，提醒你我还在这。 只想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，体会四倍最阳的美丽。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，守住我的花样，我有我的样，跟别人一样，等你随我荡漾，只看一眼就遗忘。每当我的力量遥控你的力量，守住我的花样，我有我的样，跟别人一样，实在太不像样。就会发现奇迹，只想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，体会四倍最阳的美丽。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，守住我的花样，我有我的眼。 听到这首歌，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？这首收录在飞龙海首张同名专辑当中，我有我的样，已经过去了12年时间。飞龙海当中年龄最小的就是炎亚纶，当年他才21岁。听到的是 Joycelyn 陈明启的新歌，这是网剧艳谷的插曲花错。 仰望天上月光，想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，抵不了天路荒，我等待更漫长，独惆怅一身红粉衣裳。到底蝴蝶沉迷着谁的发香，苦苦思量你的身影，离我多远，敷了眼抹浓妆，泪水凝结成霜，梦醒叹息中也未央。风吹过了解开了一张寂寞，如何看破你目光的沉默，风停住了夜色院落花的错，我的心难分又难舍，失魂留不住万里长城。仰望天上月光，想你的荒凉冷漠都被黑夜埋藏，抵不了天